中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汶川大地震用地质学来解释，其实震起龙门山。那么，龙门山有什么特殊性？龙门山地属四川彭州市，与汶川县隔山相望，是此次汶川至青川的数百里地震大断裂带中最靠近映秀的一段山脉，这也使得它在地震中的表现更为烈性和突出。世界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大地震，通常人们关注的是人的死亡程度。其实，地震的级别大小和破坏力并不是简单的看伤亡了多少人。一个城市发生强烈地震，其伤亡的程度肯定比乡村和山区要大得多。而这一次汶川大地震，为什么说它比死了20多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更严重，危害更大？首先是它的震级超强，其次是它的范围广。根据地质地震专家在震中的实地测评，汶川地震的震源在龙门山断裂带发生时，其震级应在11级左右。这个震级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只有10级以上的地震才能使山体出现严重崩裂。汶川地震在震中的映秀和龙门山震一带，我们从电视画面上所看到的大面积山体崩裂景象，足以说明此次地震发生时的那种力量，像是地下开了锅似的，轰轰的响，人根本站不住，楼房像纸糊的，数十座山峰接二连三地崩塌下来。几乎所有在震中经历那一幕的人，都用这样的语言讲述着地震时的情景。然而，没有人真正感受过体会地震时的从来就没有变化过的大山崩裂的那一刻的痛楚与悲壮。人和地面上的所有建筑与生物，比起由岩浆筑成的大山，其生命和坚固性实在无法相提并论。 但汶川大地震竟让千年峡谷万年峻峰顷刻间粉身碎骨，顿时巍然，这是何等的威力与暴虐。有人说，像唐山和汶川这样的地震，人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的。这种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而言，而对像汶川这样的地震的发生地，预防几乎是一种异想天开。这是因为此次汶川地震最强烈的中心地带是在从汶川的龙门山起一直逆向东北方向的百里大断裂带上，在这数百里的断裂带上均是峡谷险峰重峦叠嶂之地，地震发生那一刻，如果不是侥幸，人是不可能逃出山体崩裂后如暴雨般乱飞的石头的袭击的，再坚固的建筑也顶不住崩塌的大山的冲击力。沿龙门山往里走，有一条著名的小龙潭，那里曾经是风光秀美的景区，一条百米下落的飞流从天而降，构成了小龙潭独特的峡谷瀑布之景。据说有很多成都人特别喜欢到小龙潭观赏飞瀑，并在那里纳凉沐身。大地震后，小龙潭成了死路，空降兵也降不了，只能靠部队勇士徒步深入进去。直到大震十几天后，解放军突击队员才进到那里。可官兵们看到的小龙潭早已是面目全非，两峰峡谷间的飞瀑没了，甚至簇拥小龙潭的几座险峰也不知消失在何处，只有山体崩裂之后所留下的无数滚落的石头远远将人的脚步挡住。官兵们试图在这里寻找景山的20多个管理人员和几十个游客的踪迹，但最后只能分析认为他们全都被埋在了几十米深的石块下面。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因为只要当时的管理人员和游客没出小龙潭景点的半公里之内，他们的生还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现场看到的山体崩裂是以包饺子的形式将里面的人活埋了。悲哉，山的力量太大，而与地心岩浆活动的能量相比，山的力量又实在小得可怜。人与山，与沸腾和活动着的地心岩浆相比，谈何大与小的问题，简直就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震清楚地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喜马拉雅山的地壳运动又在活跃起来，作为山地与盆地边缘的冲撞地带，龙门山断裂带成了此次地壳运动的主要表现者。龙门山也因此一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鬼门山。曾几何时，龙门山还一直被成都人称为下可纳凉、冬能赏雪的旅游度假首选地。这里既有国家地质公园，又有著名的尚书院，尤其让人爱恋的是这里的千峰奇山，它们或苍翠欲滴，或群峰耸立，或奇险峻秀。这里的水更是或碧绿如玉，或飞瀑若虹，或满流似雪。山谷的清风携着雪山的气息轻拂而来，让人吸入一口便能觉得沁透心脾，不忍吐出。到了秋天，漫山红叶斑斑，溪水潺潺，随处随地皆是天然油画。即使冬天来到这里，依然可观赏到远近的雪山皑皑的万千气象。所以四川人把龙门山奉为掌中之玉，天然氧吧， 而更多人干脆称其为人间天堂。随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崇尚自然，龙门山在近几年中越来越受到成都一带市民们的喜爱。据说光龙门山的几条风景秀美的沟谷，每年接待的度假与观光客就达到一二百万人次，这一带的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他们的生财之道就是自己建起的农家乐。当地老乡告诉我，很一般的农家乐一年收入在两万元左右，这也使得农民们生活在天堂般的幸福之中。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震改变了龙门山的一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搭车从成都出发，仅几十公里的路程便进入了彭州境内的山区，沿途满目皆是倒塌的房屋。抬头望去，两边的山谷成了斜沉走石的猛兽，路边肆意的洪水成了埋葬生命的掘坟机，谷间的风也变成了窒息空气的疯狂死神。往日美丽的山景全然不见，取代的是突露在外的山体，仿佛被扒了皮的死鸡。滚石挡道，狗在疯跑，猫已腐烂，活着的牛羊也不再那么驯顺地在田野里乱窜。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遇难同胞留下的遗体的腐烂气味和消毒药水混杂的空气弥漫四周，让人窒息难受。小鱼洞是龙门山的门户，这个镇是在镇中同样经历了毁灭性的破坏。我没有考察小鱼洞与龙门山之间的关系，是否有鱼跃龙门一说。不过，我知道到小鱼洞后，再往里走就十分困难了。小鱼洞的西南方向是虹口镇，与汶川的映秀离得更近。我后来曾经试图到那里去，但终未成行，因为那里的路事实上在五月底之前仍未通行。但是我见到了这里的一位英雄。与虹口相反方向，从小鱼洞再往东北走便是白鹿镇，著名的尚书院便在此处。尚书院名叫领报书院，据彭县志记载，该书院由法国传教士洪广化主持修建，所需大理石、木料、彩色玻璃都从远方运来，整个工程动用民工近千人，历时13年，1895年至1908年。领报书院修建在学堂山半山腰的山坳里，坐西向东，四周九座山峰呈弧形排列，人称九龙归位。书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中西合璧之风，极具典型欧洲哥特式建筑特征，又兼有中式四合院落式的结构。主楼南北长约120米，进深约16米，共3层，每层16间，层高约5米，至内外走廊，底层为储藏室。进正门，穿过20多米宽、12米长的门厅，是一个约60米长、22米宽的大天井。天井正面即为其主体建筑，高大挺拔的西式古典风格礼拜堂。礼拜堂钟楼约12米高、9米宽，共4层。在书院的四周有高大坚实的围墙，墙外是众多苍翠挺拔的老柏松和千丈树，四季常青。 领报书院曾是当年培养西南神职人员的高等神职学院，最盛时这里云集了近百名高级神职人员。此处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又是旅游胜地，故而常年吸引各路游客。2006年，尚书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座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书院结束了他的生命。参与陪葬的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和至今未搜索清楚的几十名游客。龙门山的主脉在虹口与白鹿之上，从小鱼洞出发，越过白水河，大约还有30多公里的路程。原来在白水河上有一座大桥，我去的时候已经没了，车子是在浮桥上冲过去的。浮桥由解放军铁军把守着，除了军队的救护车之外，几乎看不到同行的人。桥头的一位战士过来问我们进山干什么，当听说我是北京来的作家进山去采访时，有些惊诧地看了看我说，里面非常危险，最好不要进去。我抖动了一下军装告诉他，我负有特殊的军事任务，必须进去。小兵斗不过老兵，于是我们从浮桥上疾驶而过，车子两边溅起高高的水花。春天的山区总是雨蒙蒙的，这让我们一路多了不少的担忧。开车的省委组织部的司机是灾后第二次进龙门山，为了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山体滚石，他的车速变得特别快，而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由于担心前面的险情，双手紧紧地把着前座的靠背，眼睛片刻不敢离开前方的目标，并随时准备跳车。其实这只是心理准备而已，此刻真的来一次余震，再从山上滚几块巨石下来，我们所有的准备都无济于事。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但进龙门山的路越走越险，车子不时只能在乱石堆中穿梭。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已经扮演在公路上的泥石流不知什么时候发脾气，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壮烈牺牲了。快到了，司机告诉我。于是在我们的车子绕过一段山体滑坡之后，我看到了一条两边都堆满了废墟的小街，这就是龙门山镇所在地。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子，临山的一边全部埋在滑下的山体里，另一侧的街坊原来都是两层的小楼，但我能看到的也都是倒塌的瓦砾与废墟了。龙门山镇其实只有一条字母 L 型的街，听说镇前这里满街都是本地人开的小饭店，城里人爱在这个小镇吃上一顿纯正的农家菜，然后或继续进山住上几天，或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城。因此镇前的小镇无论早中晚都是异常的热闹，尤其是傍晚，灯火辉煌的小镇街道宛如一条不息的彩带，镶嵌在清风习习的龙门山谷，煞是好看。但究竟不在龙门山镇，在我的眼里仅仅是沿街左右长长的废墟带，在字母 L 型的街道的拐角处，派出所的牌子仍醒目地悬挂在瓦砾之上，而民警们工作的派出所房子只剩下一堆如准备放入搅拌机的碎砖瓦片。我招呼司机停下，随即站在街头想拍几张照片。而就在这时，我在镜头里看到了一位身穿黄袈裟的僧人。 我好奇地上前问他，师父在找什么？他是个年轻的僧人，他说他是从龙门禅寺下来的，那里已经没有他的栖身之地了。大震的第二天，他就从山上的禅寺下来，本想到都江堰避难，听说有两位僧友地震那天正好在龙门山镇上歇脚，结果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影子。僧人很虔诚地在一堆堆废墟前继续他的寻找，他说，是死是活，我想见见他们，可一直没有找到。镇上的人和解放军帮着翻了许多倒塌的地方，也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心，所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机会，看能不能见他们一面。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街上根本没有行人，如此孤独而凄怆的地方，到了晚上怎么办呢？我有些担忧地问他。僧人说，听说解放军已经接到命令，让他们下一步清除废墟，那个时候估计就可以见到我想见的人了。僧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因为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听得清清楚楚。我没有想到一位僧人如此执着地要看到他可能遇难的僧友。我没有研究过佛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佛界的一种规矩。我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位身着黄袈裟的僧人的话，如同给我内心重重地敲了一锤。在那条无人的废墟上，我呆呆地站在街中央，远远地看着僧人向街的另一尽头走去。只见他一边寻觅一边念经，样子十分虔诚又非常的迷茫，但却让我很是感动。向龙门山镇的里面走，才发现其实这座毁灭的小镇深处还驻留着2000多名当地百姓，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一问方知他们都是宝山村的。村民们非常坚定地告诉我，我们的老书记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你们的老书记是谁？你真的不知道？村民们对我有些不以为然。有人看了我的名片，几分惊喜地说，你也是全国劳模，我们老书记他也是。看来宝山村的老书记是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路人了。老书记叫贾正方，名人，我们宝山村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以前天天有参观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呢。宝山村的村民似乎忘了他们现在是身处绝境的灾民。我可以去见见他吗？有村民主动给我带路说，没问题，他在公司呢。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大镇中心地的龙门山，在大山深处和四周皆是废墟的峡谷间，一栋3层大楼巍然竖立在那里。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一面五星红旗和宝山集团的企业旗帜高高飘扬着。这楼为什么没有倒塌呀？在我连连发出惊叹之时，一位戴着墨镜被人扶着的老人出现在我身边，笑呵呵地跟我说，我们宝山村不仅村委会的办公大楼没有倒，而且多数农民别墅也没有倒。不信呢，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村民的家。您就是贾老书记？我猜到他是谁了，但想不到的是，这位已经73岁的老模范原来是一个